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哎，小新姐姐， 糖耳朵， 那个之前我一个同学问我，你们之前有没有去过哪哪哪旅游啊？ 我说有的有的有的。 咱们不是去过很多地方吗？ 是的，然后我就讲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经历跟他分享了，然后他说，哦，那有没有小群姐姐自己出去的经历啊？ 当然有啦， 当然有的，他经常不带我去玩。 谁说不带你去玩？是因为你要上课嘛。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出去，是因为你自己不是那么想跟我一起出去吧？ 说给我们听听吧。 说给你听听哦，就比如说那一次吧，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，然后坐了一天一夜，然后到了一个深山里面，然后我就爬山呢爬山呢爬山呢，爬到半山腰就下不来了，然后我发现我的手机没电了，然后我发现我带的吃的东西也不够吃的了， 那怎么办？ 我就被困在山上了，我就只好大声的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有人吗？ 妈妈妈妈， 快来救救我， 哇哇哇哇哇。 但是周围没有村子，也没有人听见。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？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，我就把我包里的红色雨衣拿出来了，然后挂在树上，幸好有另外几个爬山的人看见了我的红色雨衣， 以为是一只猴子。 哪有这么大的猴子，他们就发现了我被困在山上了，于是他们就打了报警电话，于是就有一个救援队把我从山上救下来了。 原来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就是你呀。 你在电视上看到什么了？ 一个人被救了，红色的雨衣。 我都已经上电视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 你下次得注意了。 下次我一定得注意，要出去之前，第一，先要知道自己爬的是什么山，那条路能走，那条路不能走。第二，一定要带好 GPS 定位系统，还有手机信号要充足，手机电池要充足。而且如果你自己不会爬山，千万不要自己去。 对， 一定要跟着有经验的会爬山的人去，这样才不会上电视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郑春华为我们写的，是由阿茄绘画，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饼干和围裙妈妈秘密约定。有一天小饼干问围裙妈妈， 你会活到100岁吗？ 围裙妈妈想了想回答，也许会吧。 那你10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？ 小饼干继续追问。围裙妈妈说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呀，总归是老人的样子咯。 那我来打扮给你看。 小饼干说完转身进了屋。一会儿100岁的围裙妈妈终于从屋里走出来了，她没有头发， 头发用丝袜遮住了， 他额头上有三条皱纹，皱纹是用黑笔画上去的。他腰弯得很低很低，手里拄着的拐杖是一根长长的鞋拔子。围裙妈妈大笑过以后说，等我100岁的时候，我要化妆，我要戴假发，我要做一个最漂亮的100岁老人。 那我会更加爱你，围裙妈妈。 小饼干兴奋地说。后来，他们去散步的时候，恰巧就看见一位老婆婆的背影。她坐在轮椅上，自己转动着轮子。轮椅在慢慢地往前移动，忽然轮椅停止不动，还往后退了一下。围裙妈妈拉起小饼干赶上去看个究竟，原来是地面上有一道隆起的混凝土坎儿挡住了轮椅。围裙妈妈和小饼干就一起从背后用力推轮椅，咯噔一下这才越过去。老婆婆回过头来说， 谢谢你们。 围裙妈妈连忙说，不用谢。然后紧接着问，婆婆，您多大岁数了，怎么还一个人独自出来溜达呀？老婆婆骄傲地大声说， 我快100岁了，我的保姆上楼去帮我拿保温瓶了。 什么？100岁？眼前的这位老婆婆居然就是100岁的老人？小饼干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好奇，他开始仔仔细细地打量老婆婆。老婆婆脸上的皱纹不是三条，而是很多很多。老婆婆的头发不是没有，而是稀稀拉拉的只剩几根。老婆婆根本站不起来，而是坐在轮椅上。还有，小饼干发现了更重要的地方，那就是老婆婆的双手。上面全是大大小小的黑点，就好像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饼干低声说， 围裙妈妈，我不喜欢你变老。 围裙妈妈说，可是每个人都要变老的呀，就像树叶老了掉了，但它会变成新的树叶重新长出来。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 小饼干已经泪汪汪的了。委屈妈妈说，可是我也想做一做像你这样的小女孩，不想一直都做妈妈。 那我们说好，你做小女孩的时候，我来做你的妈妈，好吗？ 小饼干的声音一下子欢快起来。 我也会给你买水果味的棒棒糖，给你买很多毛绒玩具，给你买最漂亮的公主裙，还有，我也会每天晚上给你读故事书。 好，我们就这么约定，以后我做你的女儿，你做我的妈妈。这天晚上，他们躺在床上，为这个约定拉钩，拉钩，再拉钩。之后，小饼干抱着这个秘密约定，甜蜜地睡着了。没有鼻子的小人儿。小饼干正在吃香喷喷的炸鸡腿，忽然一个大大的喷嚏泡冲出鼻子，把两条透明的鼻涕虫冲到了嘴巴上。 哎呀，恶心死了，快给我餐巾纸。 小饼干声音含糊，他不敢张大嘴巴说话，害怕鼻涕虫会跑进嘴巴里去。等擦完鼻涕， 小饼干就清清楚楚地说，为什么恶心的鼻子要和香香的嘴巴长在一起？鼻子应该和屁股长在一起。 从这一天起，围裙妈妈发现小饼干画的小人脸上都没有鼻子了。小饼干说， 鼻子都在屁股上。 哦，那他们怎么呼吸呢？围裙妈妈担心地问。 可以用嘴巴呀。 小饼干觉得无所谓。那他们怎么擤鼻涕呢？围裙妈妈继续问。 可以去厕所呀。 小饼干开始画第十二个脸上没有鼻子的小人。 反正我觉得鼻子就是应该和屁股长在一起。 这天，小饼干去一家餐厅吃饭，碰到的居然是和他长得一般高的没有鼻子的小人。小饼干摸摸自己的鼻子还在脸上，就赶紧戴上口罩遮住，因为他担心小人会说他恶心。服务员来了，他也是没有鼻子的小人。他走到斜对面的一张桌子前，把菜放下，鞠个躬就离开了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小饼干大吃一惊。只见坐在那张桌子前的小人忽然站到了凳子上，然后转过身，把屁股对着那盘菜，脱下了裤子。小饼干赶紧用手捂住眼睛，因为他知道看别人的屁股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。 啊，不错，很香。 小饼干听见那个小人满意地说。等小饼干露出眼睛再看，小人已经穿好了裤子，坐在凳子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。这小人太让人难为情了。小饼干心里这么想着，忽然又发现旁边的一个小人在一个劲儿地挠屁股。 什么菜撒了胡椒粉呢？害得我鼻子痒死了。 他边说边继续抓，越抓越凶，最后干脆站起来用两只手一起抓屁股上的鼻子。就在小饼干也觉得自己的鼻子开始发痒的时候，忽然从身后传来呜呜呜的哭声。小饼干赶紧回头看，只见一个小人双手挡在自己的屁股后面，连连说， 我感冒流鼻涕把裤子都搞湿了。 最后只好用一条雪白的餐布挡住自己的湿裤子，就好像包了一块尿不湿。 哎，你为什么戴着口罩？ 不知什么时候，小人服务员已经端着盘子站在了小饼干的面前。 难道你现在不吃东西吗？ 吃的。 小饼干急急忙忙地回答。 那我帮你拿掉口罩吧。 小人服务员说着就伸手取下小饼干的口罩。 哎呦，你的鼻子怎么会长在脸上？太恶心了。 这句话让餐厅里所有的小人都看向了小饼干。于是小饼干赶紧戴上口罩，站起来往门外冲。他担心他们会抓住他，把他送去割鼻子的地方。 我不要割鼻子，我不要割鼻子。 小饼干边跑边叫。小饼干，快醒醒，哎，又做噩梦了。围裙妈妈轻轻地摇着小饼干。小饼干终于醒了，他先摸摸自己的鼻子，然后赶紧爬起来找出他画的没鼻子的小人儿。他要帮他们把鼻子补上。 下个礼拜就要参加幼儿园的朗诵比赛了。 那简直是太好了。 你说我朗诵点什么好呢？ 嗯，让我这个专家来帮你想一想。 太好了。 你就朗诵一个兔子诗吧。 兔子诗？ 我想着长长的耳朵， 白白的毛， 短短的尾巴 啊，红红的眼睛， 我最爱 胡萝卜， 我爱吃 胡萝卜， 我喜欢 胡萝卜， 我永远永远都会跟 胡萝卜 在一起 啊。 怎么样？ 哦，怎么停了吧？没有了。 不过要是你朗诵这首兔子诗嘛，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得到第一名。 那你朗诵一个给我听听。 啊，我是美丽的仙女 啊。好吧，我想睡觉了，明天再练吧。 我长着长长的头发，我最喜欢雪白雪白的糖耳朵。真的睡着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段时间呱呱一直咳嗽，于是妈妈就带着他到医院里边找医生做检查。医生检查之后呢，总结说感冒啊，我给他开一小瓶小儿咳嗽糖浆啊，吃完了就好了。呱呱马上接过话对医生说， 叔叔给开两瓶吧。 医生叔叔说，哦，不用，一瓶就能好。妈妈赶紧解释说，啊，我喂孩子一勺，我就得陪他喝一勺，要不然，他不喝呀。 不知为何，呱呱六岁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一心想着长大之后，理想就是摆地摊儿。妈妈这个时候教育他说，以后啊，其实，哎，你最好别说摆地摊哈，那样多没出息啊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再有人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是吧？说出你伟大的理想，比如说长大以后你好好读书，出国读书，或者上名牌大学，好不好？后来再有人问他，呱呱，你长大之后的理想是干什么呀？呱呱回答竟然是这样式的， 出国念书，上哈佛大学。 那个人又问了，哦，那上学回来呢？ 摆地摊啊。 呱呱的爸爸妈妈读了很多教育孩子的书，并且融会贯通，把一些细节的问题都实践到生活当中，教会孩子怎么样做人，怎么样做事。有一天早晨，六岁的呱呱准备去上学的时候，爸爸看了看他的房间，看看他是不是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整齐了呢？结果看到的却是一团糟。爸爸于是就问呱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床那样就算收拾好了吗？呱呱笑嘻嘻地回答爸爸说， 不是的，爸爸，我只是打了一个草稿。